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每个周日如约和大家相遇于此，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别忘了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目前已经开放了，等你哦。今天节目是相当的丰富，因为我们今天要继续慢剧场演出季的优秀剧目展演。但是在剧目展演之前，首先为大家说说本周的新鲜事儿。那从今天开始，五一小长假开始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参加的草莓音乐节的前方报道小组人员也发来了现场的报道。因为从今天到5月1号，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然后这个草莓音乐节这段时间，我们青年广播会在现场设立982福利营，参加音乐节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还可以有机会领取到982的限量版礼品。所以在现场的朋友，大家喊一声，别忘了找找我们的大本营。当然我们前方小伙伴也给我们发来了现场的报道，现在我们就连线一下前方的小组成员将来同学，看看他有什么新鲜的消息和我们分享一下。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各位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们，大家好，我是982草莓计划特派员将来。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相信大家已经来到了和各个朋友的聚会路上。那这个五一，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982草莓计划，这一站我们来到2018年北京平谷超级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今年的草莓音乐节阵容已经吊足了大家的胃口，田馥甄、蔡琴、窦唯、朴树、痛仰乐队这些大家喜欢的歌手会陆续和大家见面。今年的草莓音乐节一共有四大舞台，分别是草莓舞台、爱舞台、星球舞台、摩登天空舞台。特别需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展台，它就在靠近星球舞台的雪道区域内，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组成了特别报道小分队。除此之外，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纪念品，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欢迎你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互动。那么在今后的两天，我们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草莓音乐节的盛况，请大家持续关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是将来。这一时段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怎么样，听了前方小伙伴将来同学的报道，是不是感觉前方好像很热闹的样子？如果您还不知道这个小长假去哪儿去耍一耍，不如去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场去探探班，尤其有一些年轻朋友喜欢的歌手会在现场演唱，所以也是不错的好去处呢。这一次的草莓音乐节呢，我们刚刚提到是从29号，也就是今天到5月1号，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草莓音乐节这一届主打就是年轻人的定位群体，总流量往年都是超过30万人次的。所以由于草莓音乐节受众群体和咱们青年广播是高度的契合，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嘛，对吧？说上去稍微有点理亏哈、啊。但所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每天可以听到我们青年广播的小伙伴从前方发来的现场报道。如果你能参与，最好到现场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如果不能参与，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聊过这事儿之后呢，还得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个大事儿，就是世界读书日。周一的时候，很多的小学生啊、中学生的朋友都在自己学校里面搞一些读书的活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说实话真是不容易，学习压力非常大，所以有机会能够让自己释放一下，读一本好书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世界读书日其实带给我们的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契机，能够读好书，多读书。所以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翻开你身边的那本书，不如从今天就开始吧。让我们看看史家小学的小同学们有什么读书日的新活动。 史家小学的同学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三首词的吟诵。昨夜 清风幽闭处，独上高楼，方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这句词出自晏殊的《蝶恋花》。 剑举愁烟满几路，我不轻寒。 怎么样，这些小同学们，虽然呢就是这种形式是我们平常见不太到的，但是是一个读书的好契机，让大家从今天开始别忘了千万不要丢到这个阅读的好习惯，毕竟读书呢可以让自己增加见闻，同时呢能够让我们树立非常好的价值观，所以青年的朋友别忘了每天这个床旁边多放一本你喜爱的书。好，咱们现在就聊聊这个时段我们比较重头戏的部分，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慢剧场演出季的优秀剧目。因为从上个月月底开始一直到七月份，慢剧场演出季呢会推出多部口碑好剧，之前我们节目也介绍了很多啊，大家已经开始熟悉，慢慢就可以在剧院找到他们。比如说有这个燃烧的疯人院啊，还有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作品《早安妈妈》，它还是北京大学特别就是在他们上学的时候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上次也来到我们节目进行推荐。还有新剧场创作平台的原创大戏《澡堂》，这也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大戏。以及我们还会有机会在演出季里看到百老汇和奥斯卡经典的《飞跃疯人院》这部戏，还有历史大戏里《红章对话》、伊藤博文、莎士比亚爱情反转剧《终成眷属》，还有毛姆原著改编的《最完美的婚姻》，以及以色列经典喜剧《雅各比》和《雷弹头》等等。那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精彩好剧就是话剧《澡堂》。首先为大家推荐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大来宾，这位是戏剧导演演角何宇凡，有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澡堂》的导演何宇凡。 您这个声音一出感觉要呛行 啊，是吗？ 浓重的这个重低音好好听啊， 话剧腔是吧？ 对， 没有没有。 另外这一就是本剧的演员王晨，有请。 大家好，我是王晨。 哎，我刚才看到这个演员介绍里面二位首先都是演员对吧？ 嗯， 然后是因为在这部戏里面两个人都会出演。 我不出演。 您不 出 演吗？ 王晨出演。 但是您平常是演戏的对吗？ 对， 只是在这部戏里不演了是吗？ 对，就是这部戏如果是要是有点什么那个查漏补缺的，有点我可以能填上去。对，因为这是一个十二个男人的戏，所以我还可以。 您就是电影最后一行写了茶水对吧？ 对对对对，就是杂事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对， 谁病了这导演都是可以顶上去的。 对，需要我的时候就直接上去这样。 首先听这个剧名《澡堂》，这个名字听上去就特别接地气。 嗯， 我觉得澡堂啊在几十年前应该算是一种文化。 嗯， 它在我心里啊，就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嗯， 像茶馆一样，它就是一个沟通大事小情。 嗯， 在这个互联网没有发展到如此今天地步之前，咱们听点八卦去哪儿啊？ 嗯， 去澡堂子，去茶馆。 是 真 的 这意思吗？ 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茶馆这样的一个社交场所。 嗯， 而且主要都是男性。 嗯， 然后他们在里头，然后那个什么下棋啊，什么这种斗蛐蛐啊之类的， 嗯， 这样的一些活动。它跟澡堂跟那个茶馆不同的，就是因为它是光着的啊，它还能洗一洗。 所以您是不是认为它跟茶馆比起来，虽然他们的定位有点像，像是一个互相聊点八卦事儿啊，或者探听点什么谁家的秘密啊，但是它可能更加真诚和真实。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就说嘛，这就像是一个就是光着身子的一个茶馆啊。你在这个甭管你是外头是这个富贵啊还是贫穷啊，你到这澡堂子里，然后 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就是都脱光了，然后这样来赤诚相见吧。 对，是物理上面还是心理上都是赤诚相见。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就更加坦诚。 嗯， 所以可能我在想象，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这个戏。 嗯， 这个戏可能是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的人在一起。 嗯， 然后呢，毫无禁忌的，毫无戒备的，在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其实说敏感不敏感吧，它其实本身它就是它一些跟他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实主要都是老百姓啊。 嗯， 就是跟你自己的生活关系在一起的。 嗯， 那这个戏呢，它可能跨度比较大，它会从80年代然后一直跨到大概2011年、12年左右这个时间，大概有20多年，将近30年的那么一个跨度。 嗯，因为澡堂文化其实是80年代特有的一种。 它其实是 挺早就开始有了，只不过就说因为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是大家比较明显能够看到的， 大家生活都好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如果去的话，肯定都是去公共澡堂，没有说在家里洗的，没有这条件。 嗯 啊，但是就说那个到现在呢，慢慢的它这个东西在慢慢的衰落，所以其实就是现在可能没有这种老式澡堂，基本来说要去也都是一些洗浴中心啊、 嗯、 这样的一些 高端一些、 啊、对，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服务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一个产物。 其实按说应该是一个从这个有这个人类文明之后，它就应该有的这么一个场所啊。我记得是谁啊，当时说过，就是说在古希腊，然后就是除了这种剧场，就应该是澡堂啊。 对，这个是希腊人、 嗯、 古罗马人特别喜欢那种。 是是是，然后其实是他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延续到今天的一个场所、 嗯、 是这样的、嗯。 但是这个部戏，首先啊，就因为我是北京人，我是从小就是。 嗯， 那时候有公共澡堂这个艺术、 嗯、 我不了解八九十年代外地是不是也这样。我觉得北京的澡堂文化尤其是一个大家扎堆儿一起。 怎么说呢，其实外地的就是说咱真不了解，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啊。 没事，我是外地的、 啊、对， 我可以说 啊，那个对， 是他就是我觉得除了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也比较兴盛这种澡堂。 对，因为我以前我们家旁边就是一个澡堂。 真的，你再有发言权了。 就是小的时候其实就我是88年出生的， 嗯， 但是就基本上经历的是90年代，就2000年之前， 嗯， 这样的澡堂还很多。然后因为我是沈阳人嘛，沈阳它是一个工业城市，工业城市的话，它是以这个工厂为主，然后它大部分我们去洗澡啊，就包括我们之前跟导演在聊的时候，我发现北京也是，就是也都是澡票嘛， 对， 这个澡票是这个工厂像一种福利一样会分给每家每户的， 尤其是各个单位哈， 哎 对。 所以大家先去洗澡呢，这件事儿往往先是奔这个单位的澡堂， 嗯， 因为这个样的话就不用花钱， 嗯， 当然 或者便宜，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家旁边那个，就是它是以旅店， 嗯， 以这个叫旅馆，当时叫招待所嘛， 嗯， 一定是招待所配一个澡堂， 配套设施， 对，这两个是合二为一的， 对。 所以有一些这个，除了你可以在这个澡堂里大厅里可以眯瞪一会儿的时候，你拐弯就是旁边是招待所，那个招待所里面还有一个雅间，你还可以躺在里面，还可以就 休息。我觉得北方的这些文化是比较相近的， 嗯， 所以澡堂是一种小社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嗯，是。 反正我现在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让我们看上去应该会比较亲切的场景， 是， 而且故事可能会有很多人有共鸣和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怎么说呢？其实我一开始，因为那个去年在演的时候，我还担心说是不是会不会对一些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的小孩会他们没有就不太接受啊。但是其实完了之后，然后效果还挺好，因为其实本身他讲的都是一些这个跟生活有关的，跟每个人挺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 嗯， 跟整个的社会的变迁也有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故事吧， 嗯， 所以其实对整个的对当时他们有一批然后看这个澡堂演出的这学生，他们都是年轻的94、95的小朋友， 嗯嗯， 然后他们对这个东西还是感触非常深的，而且也很喜欢， 嗯， 是这样子的， 嗯。所以呢，我相信说到这儿，大家一定对这个戏首先感兴趣，另外也特别想知道咱们能不能先一探究竟。所以我们在这儿准备了一小段视频，也是我们话剧的一个预告视频吧。算是给大家稍微透一透，不算透底，也就是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吧，大概看看是什么个意思，然后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给大家欣赏一下话剧《澡堂》的预告。 听说这古城遗址有很多神迹， 在北京的老澡堂子30年的一个变迁，跟以前不太一样，反思啊，是什么样的生活。 刚才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的我们这个预告片，大概介绍了演出地点和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刚才提示，到时候欢迎大家到现场去支持一下，因为这是应该是第几次演出呀？ 应该算是第三次演出。 第三次演出， 是 所以经过前两次的打磨，这一次应该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的。 这次呢，我基本上把这个剧作上的这个调整已经调整到位了，然后根据前面那个观众的一些反馈，包括自己的一些就是等于说看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把它调整了。那么我想这次应该是一个相对前两版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版本的呈现，应该是。 所以这也是讲我们身边人的故事，对吧？ 是这样的， 会大家都会找到共鸣。刚才说话的这两位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话剧澡堂的第一位是本剧的导演何雨凡，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澡堂的导演何雨凡。 另外这位坐在身边的是本剧的演员王晨。 大家好，我是王晨。 大家可以在微博戏剧还有这个光束戏剧的官方公众号以及微博上面找到本剧的更多的信息，然后也欢迎大家走到剧场里。其实接着聊一段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个视频一段，反正场景我看都是光着膀子围着浴巾然后我刚才也准备了一些照片，我看照片的这个情景基本上啊，有一张剧照是应该你们上一轮演出的时候吧。这个演出，这是跟我们介绍，简单介绍一下大概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吧。 这个里面呢角色其实还挺多的，有一共有12个人哈，一共12个角色。然后这个最右边这个应该是这个澡堂的这个老板啊，这个老爷子，他应该是一个老大爷啊，他是管着这澡堂子。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两个呢，其实是中间这仨都是澡客，但是是就是等于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澡堂里很多年啊，就是等于是非常熟悉的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澡堂也是大部分都是一些熟客啊，常年的在这儿这个洗澡啊、喝茶呀、这样的聊天啊，这样的一种状况。 如果现在正在收音机前听的朋友们想看到我们的视频和图片，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两位主创，一位是我们的导演何雨凡，另外一位是演员王晨。包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视频和图片，如果您没看着也没关系，可以看我们活力982在一直播上面的回放，就可以了解关于本剧的更多情况。其实通过刚才的剧照啊，我看穿什么鞋就能分析出来人物关系。穿拖鞋的基本上都是去洗澡的客人，穿这懒汉鞋的一看就在那上班的， 是 不是？ 怎么说呢，其实那也是当时为了让他整个那个形象稍微统一一点，给这个老爷子是配了双布鞋。但是其实老爷子有一个儿子，也是这个因为他们有一个传承，尤其儿子在第二幕第三幕之后他就变得逐渐主要一些啊，那个他是穿拖鞋的。 这个戏啊，由于我们刚才说他的优点是很亲和，让我们找到身边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难点也是这个，就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很熟悉会更挑剔。我相信在这个排练过程包括前几轮演出会遇到很多困难。我想请何导和王晨两个人分别从自己的这个工作出发吧，聊一聊困难在哪儿，怎么克服的。 困难哈，困难，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人管理这个12个男生是比较困难的。 带队伍不容易。 对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跟就是那个这个跟我们一块合作的这些演员呢，这个王晨算是年纪比较相对比较小的，然后大部分都跟我差不多岁数，然后 不好管， 40上下的。大家还反正怎么说呢，也都是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演员，那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呀、一些主意就会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对戏来说都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对于整个尤其这个戏的这个推进，包括这个戏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排练节奏，有的时候会有所影响啊。在这个过程中会比较有点难协调啊，有的时候啊。 但是一旦马齐了 啊，对，一旦马齐了，尤其就是我们最后就是都最后相对来说大家也都达成了这个统一，然后尤其是因为他们这个有这些质疑，也是从他们自己演员的角度来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最后的时候大家都达成一致，那么呈现出来那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对，所以这过程是创作的过程，也是互相磨的过程。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王晨，我相信在表演上，刚才何导提到了很多演员都是前辈，我相信合作方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哦。 对，就是，但我还好。 你比较随和。 对，因为我小嘛，大家都让着我。 但除了相处，我相信拿下你的角色方面，你自己有没有经历一些觉得很难拿下的部分？ 就比较难的是语言。 什么是京味儿吗？ 对，我觉得毕竟其实我觉得说好一个地方的方言，就哪怕是就是北京话，它跟普通话还是有区别。 真的？那你现在练的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反正个别字眼儿我是找一个北京人给我抠过。 好，我考考你。老爷儿是什么意思？ 就是老人家嘛，老辈。 河岛，您说正确答案。 老爷就是家里最小的那个那女的，就是那姨。 哎呦喂，河岛，您不是说您是一北京人吗？ 不是啊。 老爷我给大家纠正一下，老爷在北京话里就是太阳的意思。 老杨，那是老杨。 是啊，老杨啊。 是老爷儿， 那是老爷儿啊。 老，就是念着念着就念成老爷儿。以前的老人老这么说，说的还不起床，老爷儿那个晒屁股了 啊。老杨 啊，老杨， 对， 听说过 啊。 老爷儿， 撅尾巴管是什么意思 啊？撅尾巴管我知道，就是那个自来水管，就是我们喝的那个水，水龙头。 不是，喝凉白开的意思。 啊、 不是指的，是你说的对，撅尾巴管这个动作是撅着喝水龙头的水， 对对对对， 但说的不是水龙头，是撅着这个水龙头喝那个水， 啊、就是喝的这个事儿叫 喝凉水或者喝凉白开都可以用这个词儿。 这个北京有很多这种土语哈，我觉得各地可能 我跟，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就这些事儿在北方语系里头都还有。 对，有相通的地方。 对，但是就比如说我是排了这个戏我才知道，比如说南城啊东城啊，其实大家在有一些字眼的发音上是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当然了，南城 其实到现在我也没太搞懂， 不是城，是南城和东城。 嗯， 对，一定要这样。 对对对。 最后一点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话跟我们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说的？何导开始。 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去剧场观看这部戏啊，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如果大家以前看这个京味戏啊，那可能在这次会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收获，因为它不光是一个京味戏，它里面还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呈现，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的一些里面讲的故事，跟大家普遍意义上看到的京味戏还是不太一样啊，很有意思，希望大家能关注。 好嘞，王晨嘞，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能让你找回。就是如果你是30岁，你可以找回童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是40岁，你可以往前找更多记忆，如果你是一个90后或者是00后，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哥哥姐姐叔叔爸爸之前我们过的日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一个了解感受经历的过程。 对对对。 我们现在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以及一直播上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句话剧是漫剧场演出季的优秀剧目展演，今天的剧目推荐是话剧澡堂。做客我们今天节目两位主创，一位是我们的导演何宇凡，另外一位是本剧的演员王晨，刚才他们也做了自己的一个推荐，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走到剧场里感受一下，应该从下周开始就要演出出了，大家有机会到澡堂里感受。刚才像王晨说的那样，如果您是90后，感受一下哥哥姐姐、叔叔大爷年轻时候的美好时光；如果您是一个二十八九岁、30岁的人吧，你可以感受一下童年时光；40岁呢，就找回一下自己青年的时光。总之，总有一款适合您。这是话剧澡堂希望呈现给您的一些生活经历。再次感谢两位主创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最后跟大家， 好， 希望大家走进 剧 场。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谢谢， 剧场见。 咱们稍事休息，经过广告宣传之后，我们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苗山继续和您相约。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以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未来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的17:34，您继续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经过第一时段的话剧推荐之后，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主要节目的大主题了。提到市集，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菜市场算市集，二手跳蚤市场也算市集，甚至前两天我们渗透了美食节、葡萄酒节，这些都算市集。但是您一定没有想到吧，既然第一个时段我们能够聊话剧，就证明艺术也可以纳入到我们的市集当中。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跟第一时段的话剧稍微有点关系的萨尔斯堡艺术节，这可是艺术盛宴、艺术市集呀。所以今天和大家主题聊的，我们的主题就是萨尔斯堡艺术节上乐享的艺术大餐。所以收听电台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找到我们，聊天室已经开放喽。有什么关于萨尔斯堡艺术节洋气的话题，都欢迎您发送过来，和我们现场两位来宾一起聊一聊。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第一位是萨尔斯堡艺术节的艺术推广人钱程，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钱程。 你还有点紧张，一会儿就放开了。另外这位是萨尔斯堡旅游局冯威，有请。 大家好，我是萨尔斯堡旅游局冯威。 你不能光拍，也得说话。而且就是你不能说完就坐回去，你一直要趴在麦克风那儿跟我们介绍。 好，没问题。 今天两位的分工特别的明确，钱程主要是给我们介绍艺术市集上的有意思的艺术大餐，冯威呢就咱们从艺术节上展开给我们介绍一下奥地利这个美丽的城市萨尔斯堡。 吃喝玩乐我来负责。 好嘞，咱们先听听艺术哈，您忍一忍，半小时之后估计没钱程什么事儿了。 好的好的。 首先呢，我们提到了萨尔斯堡艺术节，就要聊到这个每年什么时候是艺术节呢？喜欢艺术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夏季的时候是萨尔斯堡艺术节举办的时候，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呢？钱程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萨尔斯堡艺术节的一些背景情况。 大家好，萨尔斯堡艺术节每年固定的时间是7月21号，到8月30号，然后自1920年开始，除了在二战时期希特勒将艺术节暂停了两年之后，至今从未停过。 嗯，你得多说点儿，好不容易这时段让你说话了，可能后边就没机会了。 好，这艺术节的话，每年既然是艺术节，那么它会上演音乐会、歌剧、交响乐，还有戏剧、话剧，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每个剧场、整个城市都是上演每天的演出。 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整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大的舞台。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宣传，因为萨尔斯堡旅游局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世界的舞台。其实这个艺术节它真的充分的体验到了，让所有的来宾，无论是专业的游客还是说这种比如说只是去旅游的游客，都能体验到这种艺术的气氛，空气中好像都弥漫着这种艺术的气息。 所以二位就是有没有感受到现场，就是去现场感受一下，比如替我们感受一下，我们还没去过呢。 钱老师这是专家，所以可以。 钱老师以前是一个艺术家， 对对， 如今呢推广艺术。我相信像你自己以前从事艺术，对吧？以前人家是乐团里面的打击乐手，如今呢跳出乐团，给更多的朋友来推荐艺术。我相信你的视角跟我们会特别不一样，给我们介绍一下艺术节的盛况吧。 艺术节盛况是这样。它首先是你在萨尔斯堡艺术节，你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最顶尖的艺术家与交响乐团，比如说多明戈，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然后朗朗，来自中国的。 对。 然后关键是你在大街上经常走动的时候，就会在哪个角落或咖啡馆，哎，碰到一个也许你在电视上见到的艺术家。 对，所以就是在萨尔斯堡偶遇艺术家和艺术大咖的几率实在是太高了，是不是？ 对， 就是萨尔斯堡他们有很多乐迷专门到萨尔斯堡去旅游的艺术节期间，就在音乐厅门口或者在那个咖啡馆，几个艺术家经常去的。然后就整天看到艺术家，然后跟他们合影啊、签名啊，大家都会非常的友好。 我可以说一下作为业余观众的一个 特别好，我们喜欢业余观众。 因为其实我也是每年夏天，因为这段时间是萨尔茨堡最漂亮的时间， 嗯， 而且温度是一跟我们北京差不多，但是没有北京那么闷热， 嗯， 它是很清爽的那种，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 嗯嗯， 而且整个城市非常漂亮， 嗯， 然后这段时间特别是每天就是傍晚的时候，因为一般的大的剧目都是在晚上来上演，所以傍晚的时候在城市里面就可以看到各种盛装的这种观众，他们本身对我来说、就是、 盛装就是比较礼服式的， 其实不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从小孩、 啊、各种各样， 对，然后孩子穿的他们很正式，但是穿的很有特色，他们本身我觉得像艺术家一样、 哦、 穿的很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包括像当地特色的颠斗，珊珊我知道你也有一件， 对，就是那个咱们去德国啤酒节上可以看到， 对对 对， 一手拿五杯，两手拿十杯，一杯一升啤酒的服务员他们穿的那个裙子 很有特色，而且就是不光是什么燕尾服那种很正式、 嗯， 就是每个人穿得很漂亮，所以整个城市就变成一个大的舞台，然后每观众他们也是一个演员，对我来说，所以这是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坐在咖啡馆里、 嗯、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观众一样，看所有的这些去看演出的观众他们穿着、 嗯、 然后包括手拉手去看演出的这种感受， 嗯， 让我感觉就像一台戏， 嗯， 对， 观众就是一景哈， 没错没错， 嗯， 对。 说到观众的话，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你在萨尔茨堡艺术节，每年都能够碰到，也许在新闻里面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一些政治家， 嗯， 或者说是 政治家，比如说德国的总理 默克尔， 是。 然后刚才说到盛装的礼服，就有一张去年的照片，默克尔照片特别有意思， 一上来就说八卦呀。行，那就既然是这样，咱就一上来说有意思的事儿吧。好像很多朋友认为萨尔茨堡艺术节离我们生活有点远，它是一个艺术家的天堂，艺术的盛宴。好像艺术这个词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我是不太懂，音乐会呀、啊，还有高雅音乐呀、啊，歌剧太远了。但是其实这个艺术节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有机会到现场感受艺术气氛的这么一个节日。哪怕我不懂歌剧，不懂音乐会，但是我在现场感受那种热烈的气氛，像刚才这个冯威提到的，大家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我至少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打扮成我有喜欢的样子。 对， 每个人都很创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理解的将怎么将自己融入到艺术节的可能性， 没错， 对吧？ 对， 所以哪怕这个戏您不熟，您这样是去现场感受一下，那感觉不一样。比如说刚才前程提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出了一个算是我们看来有意思的一个小段子，他是去年对吧？ 对，去年去看了艺术节，看了两部歌剧，那个阿依达和麦克白夫人，然后呢他去参加这部歌剧，因为就是国外去音乐会或者看歌剧的话都会比较正装出席， 嗯， 他就穿了一件就说对于他来说的正装，然后这件正装呢被欧洲的新闻媒体拍了之后就放到网上，第二天各大新闻就说默克尔在萨尔茨堡艺术节穿了一件他的23年前在萨尔茨堡艺术节听音乐会时相同的衣服。 我以为只有我们的记者才会把这个几十年前的新闻照片翻出来，没想到全世界的记者敏锐度都是这么强。刚才前程提到这个段子啊，我们有图为证，现在给大家看看。还现在有机会啊，没有搜索到我们的朋友，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见我们了。直播间里马上给大家上映的就是默克尔在去年参加萨尔茨堡艺术节盛装的体现啊，穿的哪件衣服呢？就是噔噔噔噔，大家看到啊，现在在这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件衣服其实还挺漂亮，有拼色、 啊、 然后挺美的， 很有艺术感哈。 以前看到默克尔总理的就是公开亮相都是端一个啤酒杯是吧，第一次我 宣传德国嘛， 对，这一次你看穿了一个很拼色的衣服， 漂 挺漂亮的，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看了这张照 很容易被记住， 对，然后呢第二天新闻媒体就铺天盖地的出报纸了，就是下面这张图，看 两年前的， 看啊、 哦、三年前 这个 Michael in 什么 23年前、哦、 衣服，这已经就是记者在报纸包括网站上推出的新闻消息了、 啊、 那我们说，哎，难道是真的吗？我们还是以图为证，咱们翻出23年前的照片再看一看，我们就对比一下到底这件衣服是不是同一件，看你看 哇哦哇哦， 发型， 她年轻时候很漂亮， 对，长相 很时尚，对， 就是年轻了不少。 如果二三年前也穿成这样，是很时尚的一位 lady。 对啊，二三年前就觉得很好像很有这种日本的风， 是是 是吧？ 有点亚洲，但是又。对, 对拼色 拼色的，对， 而且我们能看到那会儿满满的胶原蛋白啊、哦， 恭喜很少人会见到莫卡二三年前的样子。 说实话，他的长相稍微有点变化， 对对，累的， 嗯、哦，累的。哎，一个真衣服是一模一样的， 是是， 身材没什么变化嘛， 嗯。但是其实可以看到他每次身着这个盛装来看艺术节，他的那种放松、那种喜悦的状态，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所有来。去参加萨尔茨堡艺术节的客人的这种一个心态， 嗯， 很放松，很 enjoy， 很享受的一个状态，嗯、也是其实萨尔茨堡想呈现给大家的一个状态。 对，萨尔茨堡艺术节其实不光是给这个专业的艺术家们的一个盛宴，是对所有的人，嗯、只要你对艺术感兴趣，甚至你不排斥。你就到现场，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夏天，尤其季节又很好，又很舒服，然后听着艺术的，比如音乐啊、歌剧啊、话剧啊。 没错。 其实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啊，就是说，哎，我听说过艺术节，但是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概的短片， 嗯、 一会儿有请这个前程，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介绍啊、人物采访都是德语或英语的。前程这种专业的哈艺术推广人，到时候一边放视频，一边帮我们推广和解释一下其中这些。重量的音乐大咖的采访录音，好不好？ 好的，好的，没问题。 The Salzburg Easter Festival, founded in 1967 by Herbert von Karajan, a unique success story. 你可以开始介绍了。 好、 哦，同声传译啊，朋友们。 这个艺术节是在1920年时候创办的、 嗯， 然后大家会看到现在这段视频上是艺术节的时候，那个剧目以及观众，就是说的各种视频， 嗯、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位指挥家是 Christian Tillemann， 是明年也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向全世界直播的。 嗯 总监，然后他现在介绍的是那个托斯卡这部歌剧、 嗯、 是今年在萨尔茨堡上映的，然后托斯卡就是意大利的普契尼的一部非常著名的歌剧，相信广大乐迷都会比较了解，然后他是剧情我就不多解释了，因为大家感兴趣的观众可以上网去搜，因为剧情会比较长，但是他的音乐是非常的美丽，然后故事非常的动人，最后是一个悲剧，然后众所周知大多数歌剧其实也都是悲剧，这样子更容易让人记住， 对，然后更让人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对，然后就是说每一部每一年萨尔茨堡的歌剧他们都是重新制作，所以说经常你会看到也许两年或者是隔三四年他们演相同的一部剧目，但是其实他们的舞台设计以及背景制作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重新做的，有现代版本的这种服装和舞台设计，也有巴洛克风格的，然后每一部剧让大家都能体会到不同的风格和艺术魅力。 这位女歌唱家现在唱的是什么？ 唱的是托斯卡。 托斯卡，让我们听一段。 Sie hat eine unglaubliche Natürlichkeit, mit der sie diese Rollen singt, und sie hat nebenher eine.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是萨尔茨堡艺术节上几款经典的剧目，就是每年固定会上演的哈。 他每年上演的剧目也许不一样，但是他会，因为众所周知，就是经典的歌剧是那么。几百 传世之作， 对，传世之作会经常被重复上演在各地，但是他不断的每年的观众都是会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嗯，但是我们其实刚才也看到了，在视频里面呢介绍了萨尔茨堡从年初到年底，其实不光是夏季的7月21号到8月30号的萨尔茨堡艺术节、 嗯、 全年其实您什么时候去都有可能赶上艺术节，所以前程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年有那么几大艺术节推荐给大家，其实什么时候您去旅游都可以赶得上的。 对，萨尔茨堡我们从 年初开始说，1月27号左右，也是我们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的生日。 嗯， 那个时候会大概进行为期10天的莫扎特音乐节。 嗯， 冬天，然后在3月份或者4月份的时候，就是西方的很大的一个节日。 嗯， 复活节。 嗯， 的时候有一个复活节艺术节，也是为期10天。 嗯， 然后在夏天的这个为期大概40天的萨尔斯堡艺术节。 嗯，然后每一个艺术节的开幕演出都是不一样的是吗？ 对，每一个艺术节的演出都是不一样，而且音乐家以及交响乐团指挥家都是来自世界最顶尖的乐团和乐手。 嗯， 然后 但是对于我们外行来说啊，都是艺术节，我相信每个艺术节的特色会有区别，比如说发起人也不同。咱们先细数一下，就首先年初的这个莫扎特，他是音乐节还是艺术节？ 他是他在德语里面叫做 Festival， 其实你可以翻译成 节日， 艺术节日， 所以他算是莫扎特节，可以这么翻吧？ 对，可以这么翻。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这个节日专门是莫扎特基金会，他们是为了来纪念莫扎特这个我们城市里面最伟大的儿子，然后举办的一个艺术节。他用各种形式，不光是音乐节，包括戏剧，然后话剧，歌剧，各种形式来演绎莫扎特的一些经典的片段，然后一些曲目，然后来纪念这个这个城市伟大的儿子。对， 这个节是歌唱他的，可以说 歌颂歌唱 或者讲述他的， 对，然后纪念他的。对，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是莫扎特迷的话，真的建议这段时间来去感受一下，或者说跟他神交一下，可以这么说。 对，相当于一月份的这个莫扎特节是一个以莫扎特为主题的节日。 是的，所有的演绎的大部分所有演绎的曲目都是跟莫扎特相关的，都是 他 创作的作品。对，因为其实莫扎特他生于1756年1月27号，然后很可惜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是天才艺术家，因为5岁的时候就创作了第一部作品，6岁开始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各个国家去演出，然后给一些比如大主教、皇室去演出，然后15岁的时候就到了这个作为宫廷的乐师，做一个有一个金饭碗，但是他 皇家 的乐师，对，可以这么说。然后，但是他有一颗热爱自由的灵魂，所以他在25岁左右的时候就辞去了这个金饭碗，然后到维也纳去谋生。其实生活变得清苦很多跟以前比，但是他其实很开心，因为他灵魂是自由的。然后这段时间也创作了很多非常伟大的作品，包括他一生都创作了一共是626部作品，各种形式的作品，直到他在去世的床上安魂曲他还在创作中。所以真的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个天才。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艺术家，然后在一月份这段时间然后来演绎他的作品。 他去世的时候是35岁， 很可惜。对，否则他会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的怎么说，精神上的遗产。 就是不到30年的时间创造了 600多部 神奇的作品。 是的，是的，而且大部分他作品可能大家熟悉或者是听过莫扎特作品，其实很大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听他的东西，并不觉得特别悲伤，是很欢快的。所以其实他是发自内心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对， 他创作的有这个交响乐啊、组曲啊，包括轻歌剧啊，有很多 的 选段，甚至大家 各种各样的形式，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听过，但可能并不知道这一段落是他创作的，对吧？ 是，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但是其实很多都是莫扎特的作品。对， 我补充一点，莫扎特是就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作曲家，他作品从来都写完以后不改的，就是 一次成型。 你在萨尔茨堡，它有两个莫扎特的博物馆，一个是他的出生地，还有一个是莫扎特的故居。 对， 然后这里能看到莫扎特从他出生一直到他去维也纳之前居住以及工作创作的地方，里面能看到莫扎特用过的钢琴、小提琴，以及他创作的大部分作品的原谱手稿。 嗯，我们这里还有莫扎特以前的，这是画像吧？肯定不是照片了。 对， 那个时代肯定没有照片， 是 画像啊，再重新感受一下， 长得什么样子？ 但是这个画像，我觉得一定是美化了的。 他确实没有那么帅， 对吧？ 很让人觉得很亲切。嗯， 对，其实他现在就是头上戴的这个发卷，就是他曾经那个在皇家乐团工作的时候 的 工作服， 是的，皇家的那种 工作服， 乐师的一个工作服。对， 我们说的太接地气了，好像。然后其实提到了这个刚才的莫扎特艺术周，我们这里有一个图片，这是艺术周的一个活动，这也是当地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艺术周里，以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来纪念和怀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是的， 莫扎特的故乡就是萨尔斯堡， 没错， 所以干脆我们就不用把艺术节和景点分开，咱们说到哪儿就聊到哪儿。 对， 既然说到刚才提到莫扎特的故乡，他们家到底在哪条胡同？冯威介绍一下。 粮食街，所以这条街道非常好记，然后其实也能从名字大家能稍微有感觉，以前这条胡同是做什么的，其实就是当时甚至从中世纪开始，它这条街道就是当地人，因为它是位于萨尔茨堡市中心，位置也非常好，然后当地人采购每天食材的地方，然后现在呢也是萨尔茨堡最著名的一条购物街，然后各种的国际品牌，包括当地特色的品牌，在这条街上都能找到。咖啡馆、餐厅应有尽有。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也准备了一个照片，因为这条街道它不光是一个购物街，而且也是一条对我来说是一个艺术的街道，因为它每一个商店上面的门牌都是有一个艺术品。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商店它的门牌都是用铁艺然后制作出来，哪怕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或者这个商店卖什么，您能可以从这个铁艺招牌里面看出来它是卖什么的。 真的吗？ 对， 你给我了吗？ 没关系，没找 你是不是给了我五张里面的一张？ 是没关系， 是我猜是这个吗？ 粮食街 莫扎特格博斯的 house， 对，这是莫扎特出生地，因为它很好认，黄色的，而且有奥地利国旗的，就是有很多铁艺招牌的那个 是吗？ 没关系，如果没找到也没关系， 我把你的都备注成冯威图片。 希望大家能亲自到这条街道去体验一下，因为其实这条街也是萨尔茨堡最火的一条街，然后现在基本上跟咱们王府井大街差不多。 对，但是 一定去萨尔茨堡一定会去体验的一条街道。对 对，你像每次去萨尔茨堡，在粮食街上就是你漫步购物，或者累了走下来喝杯咖啡，吃点东西， 是， 然后还有那个你，他有集市，在艺术节的时候就卖各种土特产，比如说果脯啊、肉脯啊、面包啊，各种手工艺品，是非常有意思的。 说到粮食街，可能很多去过的朋友就一听就想到，哦，就是那个我曾经去游览过那条街。没去过的朋友可能没有概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粮食街像冯威刚才介绍的一样，在这个萨尔斯堡的老城的市中心的位置。 是的。 然后萨尔斯堡，其实又聊多了，萨尔斯堡是一个带一个小城堡山的一个城市。 没错。 然后呢，山顶上有一个城堡，所以我们通常管的叫城堡山下面的市中心的那条主街。然后呢，会发现现在如今有很多大牌的商店，是个商业街道。 是， 但是在粮食街中间就藏着我们刚才提到的萨尔茨堡的故居， 基本上是在这条胡同吧，咱们只能说胡同，北京有胡同，因为它并没有那么宽， 对，窄窄的。 然后中间的位置，这个黄色的建筑有奥地利国旗，很好认。然后其实这个现在是一个莫扎特博物馆，像刚才前程说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大家可以了解到所有关于莫扎特的一些信息。包括其实这个，怎么说，他还保持当时十八世纪就莫扎特他们一家生活的时期的这种民居的装饰，所以大家也可以对十八世纪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个了解，他们屋子是怎么摆放的，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个生活境况，在这个博物馆里也能够略见一斑吧。 我们刚刚在这个图片呢给大家点出来了，这是那个莫扎特故居的就是外立面吧。 对， 住的那个家的外观，当然这不是整栋楼都是他们家，他们家没有那么有钱。 三层 是他们家， 已经很不错了。对， 是真的他们的三层，还是我们实际意义的四层？ 他们那个时候是租的。 对， 他们因为在德语里面，对。至于这个他们莫扎特故居的情况，其实我还有独家图片和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梁晓山的独家照片就要奉上了。

再次请回我们今天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是萨尔斯堡艺术节艺术推广人钱程，有请。 大家好。 没了， 我是钱程。 我的天，你急死我。另外这一位是萨尔斯堡旅游局冯威，有请。 大家好，我是冯威。 对，今天两位推广人，一个是推广当地的旅游，一个是推广当地的艺术节，让大家到了萨尔斯堡，无论在感受美景和美食的同时，可以感受艺术的，应该说是诱惑。真的是诱惑， 是是是， 因为你 发自内心灵的诱惑。 对， 因为我刚才想吧，这个盛宴是一大堆你未必喜欢吃，但是我说的这种诱惑，就是很多人可能我对艺术没有那么喜欢的人，但是到了现场你会融入其中， 没错， 你会被感染到的 心灵的滋养。 因为音乐其实是世界的语言，然后我们有很多朋友去了萨尔斯堡艺术节听一场音乐会以后，觉得 爱上了古典音乐， 对，从此就不可自拔。 对，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同样呢，在五一小假期期间呢，很多的朋友如果想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也欢迎大家参与到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因为从今天开始到5月1号会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然后草莓音乐节这一次主打年轻人的定位群体，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会在现场设立982福利营，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也可以大家关注一下，找一找我们982的特别大本营，可以有机会领取到982限量版礼品一份。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你就看到我们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图片资料还有视频，哪怕您没买机票，也可以跟着我们的电波一起到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去感受一下艺术的魅力。好，我们刚才呢聊到了粮食街上的莫扎特故居，我们聊到一半没说完，因为刚才冯威介绍了这个粮食街，如今也是很多的游客到萨尔斯堡旅游的时候必去的一条主街， 没错， 对吧？ 没错， 不光是买东西，还有好吃的，还有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中世，哎，不是中世，18、17、18世纪， 对， 那个时候的人， 当时的民居， 对，去走到这个民居里面，看看莫扎特曾经出生的地方，生活过的地方。 是，嗯，我可以简单插一下萨尔斯堡的历史，因为其实这个城市有很深的一个历史，包括它从中世纪开始，它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而且它的位置，首先说一下位置，因为我们先得怎么到萨尔斯堡。它呢是位于欧洲，本身奥地利是位于欧洲的中部，而萨尔斯堡呢是位于奥地利的中部中西部吧，紧邻着德奥边界。所以呢它自古以来便是连接东西南北欧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直到现在也是。所以其实到萨尔斯堡非常方便，无论是自驾，然后飞机或者火车都非常方便，因为自驾它有3条高速公路能够汇集到这个城市。然后机场呢，萨尔斯堡有一个机场，离老城只有15分钟的车程，而火车站就在位于市中心，所以其实无论您用各种交通方式到达萨尔斯堡都很轻松。到了萨尔斯堡，当然其实游览起来更是，因为其实老城并不大，所以一般我们会选择住在老城里面，这样的话步行就可以到达各个景点，不用说再拉车或者说再自驾，其实很轻松的可以花1到3天的时间在城市里面慢慢的享受自己的假期，或者是艺术节期间去享受一些艺术的盛宴。对， 但是我相信粮食街肯定是对于游客来说进入到萨尔斯堡这个老城里面必去的第一站，就是这条粮食街。 没错，可以其实从粮食街为中心，然后慢慢的四散开来到各个其他的景点。举个例子，比如说另外一个我们地标性的吧，因为只要到萨尔斯堡，无论您在哪个地方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观就是萨尔斯堡城堡。刚才其实珊珊也提到了， 对， 因为它位于整个城市之巅，所以无论从各个角落都能看到这个雄伟的建筑。它1077年就已经存在了，当时是为了大主教作为这种防御的工事，就像我们长城的这种功能一样。鉴于整个僧侣山在老城里面有一个山叫僧侣山之上，然后现在呢是中欧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城堡，它破了一个记录，就是从来没有被外敌攻破过。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曾经它是作为战争时候大主教藏身的地方，也曾经作为大主教的官邸，包括监狱，有很多的功能。现在是作为一个博物馆对外开放，游人都可以去参观。 冯威之前准备了图片，我们现在可以感受一下这张照片，这就是城堡山，看到上面非常的雄伟壮观。其实刚才提到冯威提到的这个城堡，其实以前是防御的工事。 是的，主要的功能是这样。对， 在古代啊，萨尔斯堡是非常富庶的，因为什么叫萨尔斯堡？这里产盐嘛。 是的，是 在欧洲有盐有糖，对吧？产盐产糖的地方都是很富的。 其实萨尔斯堡德文 Salzburg。Sars 就是盐的意思，就可以从这个城市的名字里面就知道它跟盐有多么深远的一个渊源。其实在2500年前，就是当地的卡尔特人，一个非常有智慧跟文明程度很高的一个民族，他们就已经发掘当地的这个丰富的地下盐资源。它并不是海盐，因为萨尔斯堡是在内陆，并不是沿海，所以它是地下盐矿， 是矿盐。 矿盐没错，所以2500年前卡尔特人就开始用一些工艺，然后从地下把这个非常珍贵的盐资源开采出来，直到其实到现在我们很多的工艺是沿用2500年的这个之前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在大概公元8世纪左右，有一个大主教叫罗伯特大主教，他来萨尔兹堡传教。当时其实萨尔兹堡还算是巴伐利亚大公的一个属地，然后当时巴伐利亚大公很大方，然后把这块怎么说自然资源非常丰厚的这么一个风水宝地送给了他，然后也鼓励他的这种对宗教上的一个贡献。然后罗伯特大主教也并没有让他失望，而且他也非常有这种经济头脑，把这种丰富的地下盐资源非常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盐的贸易，因为盐是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的必需品，然后挣了很多的钱，所以当时萨尔兹堡真的是富甲一方。然后大主教也真的用这些怎么说财富，把整个城市建得非常的富有，然后包括现在很多的建筑，城堡也好，或者说很多这种宫殿教堂建筑，都是那个时候用这些财富来建成的。大家也呈现出来现在这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城市的整个的景观。对，也感谢罗伯特 大主教哈。 对， 因为这个在古代在西方里它是一个教区嘛。 是的。 然后呢，在这个城堡山上，据说这个建筑啊持续了600年没有中断过，一直在扩建，不同任的主教都在进行这个防御工事的完善。反而我听到一个传说里面，就是在这个雕像里面有一个手拿着萝卜的主教，大家都讲的萝卜主教，就是罗伯特是吗？不是吧，他是他吗？不是吧， 那是另外一个， 是吧？ 因为其实每一任，因为萨尔兹堡是千年政教合一的一个城市，就像深山刚才说的，就是主教是就我们皇帝的一个 有统治权， 最高的统治者。虽然其实他也是受制于罗马的教皇，但是因为山高教皇远所以其实他真的是也是最高的一个 统治者， 有很统治者，而且有很大的权力。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先斩后奏。所以也是当地人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吧，算是。 当地在这个建筑会发现，由于它经历了600年不同的扩建，在不同的建筑上面会刻有不同主教的一个雕像和它的标志，这就说明是他在位的时候修建了这一部分的建筑。是吧？有不同 的。是 的， 是的。所以其实从建筑本身，大家可以了解到，在某些程度上了解到当时的历史。对。 所以非常有意思。如果到萨尔斯堡城区的话，您可以上山，坐着缆车上去。其实那个城堡山啊，我们今天聊的是艺术话题，您不要认为这是景点。同样，这里也有丰富艺术色彩在里面。因为只要您在新年去，在西方的圣诞节的前夜、平安夜那里，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午夜音乐会上演，而且据说是一票难求。 是的。 前年我去，前一天去的，想买张票，卖票的人说，今天你还想买张， 那要提前一年订的。 对，你要至少半年，你问问吧。现在你还想问我有没有票？我只能卖你一张缆车票上去看看。 对，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在城堡上有一个餐厅，然后它其实每天几乎是每天晚上都会有这种晚餐音乐会。所以您不一定非赶上这种好像新年的对音乐会去欣赏，平时也有机会，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享受一道就是当地特色餐，加上这种专业的艺术家演绎的这种晚餐音乐会，也是蛮好的，欣赏美景，然后享受着美食， 生活多么美好、啊、 对，其实或者再退一步、嗯、您不用非要赶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到萨尔斯堡全年都有不同的艺术节上演， 是 各种剧目，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城市的原因，喜欢艺术的朋友、嗯、或者是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萨尔斯堡去感受一下艺术的魅力。刚才提到的就是一月份的莫扎特艺术周哈，在这个一周多点的时间吧、 嗯、 一切的剧目一什么 十天 啊，都是围绕莫扎特为主题的。刚才提到的粮食街是莫扎特的故居，大家到粮食街都可以找一找、 嗯、 应该是粮食街19号还是18号来着， 9号 是吧？ 对， 对， 我其实有一年去，我还在他们家故居门口拍了张照片。然后呢，为什么拍这个照片的原因是，其实在这儿可以跟大家简单提问一下，如果猜对了有奖啊。呵呵，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图片，看完了之后您猜猜。我现在呢是在他们家楼底下单元门这儿，这三个是门铃，然后呢我在这儿拍的张图片，楼上就是住着莫扎特了。但是大家知道以前这个门不是电子的，也不通电，如果我在楼底下叫门，楼上的人怎么知道呢？大家知道这个门铃是怎么叫楼上的人知道的吗？如果您能猜到答案，或者您根本就知道，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关注我们之后左下角的直播间进来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就有机会获得玩转市集的特别礼物一份哦。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应该好答，反正我当时没猜出来。咱们先摁下不表，先不公布答案，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我可以说说礼物吗？一会儿获奖的礼物、 哦、礼物你出啊？ 也是跟莫扎特。 本来我想我出，你说你我你行嘞，您说您说，那我省了，你说 得嘞。 冯威你说， 我今天其实带了一个，就是也是我们萨尔兹堡的特产 啊、 嗯，莫扎特，还是跟莫扎特相关，因为其实这城市处处都能找到莫扎特的足迹和相关的一些东西、嗯、比如说莫扎特巧克力球 哦，在我这儿， 对， 给大家 珊珊给大家看一下，对， 我以为是给我的，我都没撒过手啊。这就送出去了。 对，先观众为先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莫扎特 对，其实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并不是原汁原味的，我真的是向大家坦白一下，因为其实有一种巧克力莫扎特巧克力只有在萨尔兹堡买到，因为这款巧克力也非常好，因为也是现在最主流的一款，但是它是这种巧克力工厂制作的，然后呢只有一种仍然沿用手工制作的莫扎特巧克力球，也是莫扎特巧克力球诞生的地方，就是只有在萨尔兹堡能找到。 这么快就进入到吃了，那就开始吧。 我是一个吃货，所以 既然说到我们今天刚才问问题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如果您提到就有机会拿到冯威今天特意带给我们节目的来自莫扎特的故乡萨尔兹堡当地出产的莫扎特巧克力一大袋。 对， 这真的是一大袋、 啊、对，因为其实珊珊知道这一颗多少钱是吧？ 1.75块欧元。对，就是10块钱一颗嘛。 是 嗯。 然后其实大家如果到了萨尔兹堡，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咖啡馆叫咖啡 Fused、 嗯、 它呢是这个莫扎特巧克力球的诞生地，这个咖啡馆已经有125年历史，在萨尔兹堡是个建筑是个咖啡馆就100年以上的历史。 对， 对， 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很悠久的一个历史，非常辉煌的一个历史。然后而且这个巧克力球其实曾经获过巴黎博览会的金奖， 嗯，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一个甜品，而且它很有意思，不光是一个纯巧克力的，它里面还有馅儿，就像我们包子一样，我老觉得它是一个甜蜜的包子、 哦、嗯， 它里面呢是包含着这个杏仁糖做的馅儿，然后很甜蜜，然后外面包裹了这种黑色的巧克力的怎么说外壳，所以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甜品和纪念品，然后带给家人和朋友。 嗯，这个巧克力从外包装可以看到啊，这有一个分解的一个小图片，这个巧克力有名的原因就是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分明，中间有这个果仁儿在中心，然后周围有杏仁浆包裹，最外面有黑巧克力，所以它的口感是有苦的部分，有甜的部分，还有比较脆的嚼劲儿的部分，这也、 就 是、就 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对，而且它很大颗，反正我觉得这一大袋在当地买是很奢侈的。我通常的做法是去刚才冯威提到的 First 那家咖啡馆买一颗尝尝，1.75块 咖啡，对， 咖啡就算了吧，来一颗尝尝，然后立刻去超市买一袋带回来。 是的， 对， 因为其实只有那家咖啡馆它还是沿用每天手工制作， 嗯， 所以也是很 很独特的一点、嗯、对。 所以其实通过巧克力就可以感受到整个萨尔斯堡城呢都跟莫扎特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息息相关，没错， 对，毕竟是他出生的地方啊、嗯、所以呢这个已经奠定了他这个艺术氛围的基础。 是 我们刚才提到了月初啊，年初1月27号这个为期10天的莫扎特艺术周之后，然后下一个艺术节是什么时候前程？ 是在3、4月份， 嗯， 复活节艺术节的时候的、 嗯、你已经休息很久了，所以你多说一点。 我歇会儿。 3、4月份的时候是有个复活节艺术节， 嗯，这是西方节日哈， 对，是仅次于圣诞节的假期吧。 对， 然后这个艺术节其实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音乐家 对 创办的、 嗯、 卡拉扬。 卡拉扬这个艺术节有名就有名在他是卡拉扬，著名的音乐家，他来发起的，应该说是。 对，而且就像刚才冯威说了，萨尔斯堡是莫扎特的故乡，其实萨尔斯堡也是卡拉扬的故乡。 我们非常骄傲。 卡拉扬就是这位 很帅， 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非常二战以后最著名的指挥家。 他其实大神一样的人物，对吧？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对古典音乐不太了解的朋友，估计也听过卡拉扬的名字。 嗯，所以呢，在这个艺术节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艺术节也是持续10天。 嗯，它的内容是以什么为主题的嘞？ 它会上演，每年会上演一部歌剧。然后也会之后是音乐会，不同形式的音乐会， 音乐会为主要。 对，音乐会和歌剧， 就是以音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 对，音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 嗯，所以呢比较我们夏季所说的萨尔斯堡艺术节最大型的全球瞩目的这个节日来说，那个就更加综合性。 对对，夏天的艺术节会还有戏剧 嗯 和话剧的部分。 嗯那从7月21号到8月30号的萨尔斯堡艺术节，我知道每一年比较重要的一个开幕演出就是一话剧《每个人》那部戏。 对对对， 我们其实刚才节目之前还聊过这个戏，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并不熟悉这萨尔斯堡艺术节，因为我知道在战争的原因它曾经中断过，又重新要再次回到大家的视线，它是有个故事的，所以前程和大家分享一下萨尔斯堡艺术节。 是这样，萨尔斯堡艺术节为什么每年开幕式会演《每个人》这部戏剧？ 嗯， 它其实最初创立这个艺术节的，就是《每个人》的作者，叫做霍夫曼·史塔特。然后，他是创立了，提出了创立艺术节的这个草案。后来在维也纳被国王和国会通过以后，然后就在萨尔斯堡实施。所以说从1920年开始至今快100年了，嗯，除了中间中断的时间以外，每年的开幕都是每个人这部话剧。然后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部话剧大家会说演了100年了，而且它其实每个艺术节的时候可能会演个7、8遍， 嗯， 然后但是每年你都是买不着票的， 嗯， 而且它是这部剧会每2年重新制作一次布景和演员都是不一样。 我听过一个版本，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正好在就是专业的在这儿我验证一下，就是很多人说这部戏有名的原因是它是艺术节开幕的一个标志，不光是因为它演出，而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曾经这个艺术节停办过，当1920年吧应该是再次回到人们视线的时候，大家还是不太习惯回到广场上或者是聚集在一起享受这种艺术，大家不太确定就是是不是我们又可以开始享受文化盛宴了。这个时候这个剧目演出，因为它有一句台词，就德语里面的每个人叫 Jedermann， 就是一声吼要喊出来，所以很多人就是在家里会听到哦，广场上这个演出又开始了，证明就是文化艺术形式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战争真的结束了，所以这也是它成为开幕大戏的一个原因，是不是？ 对对对，刚才要纠正一下苗山，这个艺术节是1945年以后重开的， 1945年， 对，它就是在二战的时候被中断了，因为当时希特勒。就是说想要把这个萨尔斯堡艺术节作为他帝国的象征，然后当时艺术节的总监也是非常有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是坚决反对，然后竖起了叫做当时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反法西斯中心， 嗯， 以艺术节为核心， 嗯， 然后当时因为奥地利是在德国的 统治之下，然后就被迫关停了。 是战争被伤害比较严重的国家， 对对。 所以说这个艺术节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艺术节，热爱自由和热爱生活的标志。 是 刚才提到的，就是和这个战争做斗争的托斯卡尼尼的这个图片哈，这是为这个艺术节能够再次回到人们视线当中做过非常努力的一些著名的， 对对，非常有名的指挥大师。 嗯，我看你之前还给我了这个图片，是这个基辛，他的故事是怎样？ 基辛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他是一个俄罗斯的钢琴家。 嗯， 他小时候就是被卡拉扬所发掘， 嗯， 然后就是带着他在萨尔斯堡，在全世界各大艺术节上演，作为天才钢琴家，就是为世人所知。然后他的音乐会也是基本上是一票难求的， 嗯。 然后我在萨尔斯堡有幸看过两场他的独奏演出， 嗯， 真的是可以说是激动人心吧。观众在演出之后的掌声，可以说持续15到20分钟， 嗯， 都不停歇。 不过插一句啊，就是在西方，如果观众的掌声不停，这些主创人员就要一直站在台上谢幕，是不是？ 是演出不一样，就是说，一般五次以后，你就会就是散场可以。但是比如说一些歌剧，你像比如说我说多明戈， 嗯， 多明戈其实也是估计大家比较了解的一个很有名的男高音。然后他比如说在艺术节演歌剧，他演完歌剧以后，他是个非常友好以及非常平易近人的艺术家， 嗯， 然后他就会在演出以后为每一位就是说粉丝签名， 嗯， 在后台有一个就是说音乐家出口，然后所有就说特别喜欢多明戈的这个观众和乐迷就会在演出以后去那儿。 我那不是签到手软， 对， 他应该来个印章，我就。 然后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对，很清楚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有一次就是在我们看完他演出之后，我和一些音乐家朋友们去，吃点夜宵，喝点小酒。然后大概结束以后，大概两个小时，就是差不多十点结束演出，然后12点我们路过音乐厅的时候，看到他还在那儿给观众签名合照，哦，因为人太多了。 其实非常辛苦，演出已经是高度集中了。 对对。 但是我们其实从这些点滴的故事可以看出，我们以前认为这些非常优秀的世界著名的音乐家离我们很远，但是他们这些亲切的做法让我们感觉，哦，其实他也是在我身边的。 是。 对对，因为很多人其实问我，古典音乐也许离我们特别遥远，就是说，我们听不懂。但其实，我就跟很多朋友们说，你不需要去听懂，你只需要坐在音乐厅里，去感受，对，你觉得这个音乐，比较好听，你喜欢，你受到了震撼，那你就有所得。 嗯， 是跟音乐，有一个心灵的交流。嗯，是， 其实萨尔斯堡艺术节我知道，其实票不是特别好订，因为很多的演出剧目都是非常热门或者风靡全球的，经演不衰的，年年都会上演。有什么特别的订票渠道吗？冯威这肯定特别熟。就如果我想看，现在我准备今年，是不是有点来不及？现在来得及？ 有点来不及了，因为其实一些经典的或者主要的这些演出都要提前半年的时间。 嗯， 然后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萨尔斯堡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专门可以订票的一些 城市官方网站。嗯，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也就是这个渠道。 嗯， 对。 其实找这个城市的官方网站，一它是政府的，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比较正规，大家最好也别随便瞎订票。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统一出口。 或者其实也可以找一些中国的旅行社，因为现在中国旅行社会跟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演出的订票的机构合作。 嗯。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中国的，因为可能比如语言上。没有障碍，大家可以通过一些主要的中国的旅行社去找一些资源。 嗯， 对，但是一定得提早。 对， 我有朋友就是说，就今年的例子吧，他10月份就是去年的10月份想要订萨尔斯堡艺术节的票，然后但是他后来因为他也没有完全定下来他的行程，犹豫到1月份，然后后来想订已经没有票了。

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洲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4，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艺术盛宴的话题，在哪里有艺术盛宴呢？萨尔斯堡艺术节上，我们乐享艺术大餐。再次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是萨尔斯堡艺术节艺术推广人钱程，有请。 大家好，我是钱程。 哎，另外这一位是萨尔斯堡旅游局冯威，有请。 大家好，我是冯威。 哎，今天两位呢，不光是从艺术节的方面，包括城市风光的方面，给大家全方位的介绍这个萨尔斯堡老城，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艺术气息和艺术的魅力，以及城市的美好风光。刚才上面说到，我们提出一问题，最后结尾再说吧。好。咱们刚才聊了， 观众 好，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还可以提问，就是我们刚刚的问题，就那张照片在莫扎特他们家拍的，靠什么方式能通知他们家给我开门？听着有点穿越，他们家现在开不了门了。那个时候上莫扎特他们家串门的话，怎么才能就是通过门铃的办法找到楼上的人，然后上下楼把单元门给我打开让我进去呢？如果您知道，就别忘了在我们的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们，都会有机会获得萨尔斯堡旅游局的冯威同学带来的莫扎特巧克力一份，一大份哦， 甜蜜的礼物， 甜蜜的礼物， 是的。 好，说到艺术节之后，我们现在要散到这个整个城市里了，但是散到那之前呢，前程最近还在推广一个小朋友的项目。 对，那个是由奥地利大使馆以及德国大使馆共同和我们发起的一部儿童歌剧，就是全部由小朋友艺术家们就是说参演以参加上课。 有没有机会是我们中国小朋友有没有机会参与其中呢？ 有啊，我们有一段视频是就是去年去中国的小朋友通过我们参加到萨尔斯堡艺术节并在那儿上演，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小朋友或者喜欢艺术的小朋友们都会有机会到萨尔斯堡艺术节上面去表演了哈。 对对，我们和大使馆会有这样的活动每年。 好，那我们现在就现场感受一下，就是这是去年的盛况是吧？ 对，去年 感受一下到底是什么。哎呦，还没有点出来，你先介绍一下背景吧。 就是说儿童歌剧其实就是说就是艺术节的宗旨是不光是艺术和音乐，成人包括小朋友和青少年其实也需要。那么这个 好，现在出来了，大家 请大家先欣赏。 Was gibt es Sklavin? Die Soldaten sind bereit. Sie warten nur noch auf Radames, ihren Anführer, um endlich in den Krieg zu ziehen. 说实话，我觉得调动小朋友演出这件事儿本身就是难度挺大的， 是 吧？ 是 小联合国的感觉， 对、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 对各种肤色、各种国家、 各种语言 ，对。 我们以前觉得这个舞台上的这种历史剧哈比较大剧，呈现起来一定不好懂，但是小朋友们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发现首先无论是旋律还是动作，整个表达方式对我们来说都很容易接受哈。 对对， 我相信刚刚在网上的朋友已经感受到我们这个儿童剧的小片段，如果有宝宝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这种艺术细胞，有机会到也参与到这个演出当中，每年都会有机会，对吧？ 对对，每年会有机会。 大家关注一下萨尔斯堡城市官网哈，都会有相关的活动，希望有机会大家加入到我们中国，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萨尔斯堡艺术节的表演环节。欢迎各地的小艺术家们，包括大艺术家们，都可以积极的，无论您是去观看还是参与其中，都是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没错。 但提到了艺术节这么多的话题，萨尔斯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因为在我们的童年，大家都看过一部电影，虽然是美国电影，但是它讲述的是萨尔斯堡的故事。 是的。 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没错。其实我们从小就是被这部电影陪伴长大的，而且是影响了很多代人的一个电影。虽然也许可能很多朋友说啊，我没去过萨尔斯堡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您看过音乐之声的话，相当于已经亲临奇境过萨尔斯堡，因为 取景地 全部的取景地都是在萨尔斯堡， 全部的取景地， 全部的，还有周边的小镇、也是在萨尔斯堡州的所属的地方。所以其实、您看过这部电影，相当于已经来过萨尔斯堡了 啊。 对， 这个音乐之声里的大部分场地的取景地都是萨尔斯堡城区里面。 是的， 大家现在去游览都可以找得到对应的地方。 没错没错，我可以举几个大家可能熟悉的场景，比如说玛利亚带着孩子们唱 Do Re Mi 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最著名的一个也算是景观吧，米拉贝尔花园。 现在点出来的这个应该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得配上到阿迪亚阿菲梅奥迪亚 闪闪，你可以当歌剧演唱 的，就是你看 没问题，对， 在咱们 非常漂亮的， 在咱们 Fresh Radio 做节目多艰难， 没错，我觉得这张照片非常非常的清晰的能展现出萨尔斯堡的美。其实整个城市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大片的这种绿色，然后包括这些比如城堡，刚才我讲过，以及一些宫殿，包括像 church 教堂 这些圆顶，所以整个城市是一个将自然、历史还有文化，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融合的非常完美的一个城市。然后这个米拉贝尔花园，我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因为他呢曾经是大主教，就是统治我们整个城市的最高的领导，他为最爱的女人，最爱的一个女人建造的一个宫殿，包括这个花园。这个他为这个爱人建造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现在呢这个宫殿是位于，大家可以看图片左边有一个巴洛克式的宫殿，它就是米拉贝尔宫殿，现在作为市政厅，对，工作的地方，就市长工作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厅呢是对全世界的人民开放， 结婚用。 哎，对对对，珊珊，你 虽然我没用得上，凡是有可能为我未来用得上的地儿，我都研究好。 很重要，真的，它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一个婚礼殿堂。 对， 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举办婚礼的仪式，可以选择在这里面去 提前得预约啊。 是的是的。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米拉贝尔花园有名的原因，第一是为人所熟知，是因为音乐之声这部影片。 对， 另外呢这个地方漂亮的原因是，我们知道奥地利德国大部分建筑是以哥特式建筑为主的， 哥特巴洛克式。 对， 对，但这个花园是一个纯巴洛克式的风格。巴洛克式，很多人就说我们经常听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再奢华一些，就是洛可可。鉴于洛可可和哥特之间的这个很美丽漂亮女孩会喜欢的那种风格， 但是又不是特别张扬， 不是张扬的， 对， 所以在法国比较常见巴洛克式的风格。 是， 是的， 但是奥地利并不常见。 对， 所以明显能感觉到这个花园是建造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没错没错，其实是一个爱的 象征， 象征。对，包括其实现在有很多新人，他会比如来萨尔斯堡举办他们的婚礼，然后或者是蜜月，所以其实萨尔斯堡也是一个爱情之城。然后哪怕您是比如珊珊，你可以来这里面找到你未来的。也是有可能的， 聊点别的。 sorry 啊，透露了。 那我们其实今天就干脆与这个音乐之声为主线，到这个城市里次去逛一逛，因为 是是是， 演出也看得差不多了。那回忆到这部电影，就想到了这个家庭教师和他的七个宝贝，是不是？ 对，七个 宝贝。 其实我简单讲一下，音乐之声它其实是一部，怎么说，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电影。而且是他当时1965年的时候上映之后曾经获得5项奥斯卡奖，其实也是历史上很怎么说独一无二的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两个主人公特拉普上校还有马瑞，他们其实都是萨尔斯堡人，而且是真实的故事改编。后来呢，就是玛利亚跟特拉普上校结婚之后，他们等于移居到美国，现在包括他们现在的后代也生活在美国。有一个消息，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对音乐之声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夏天来萨尔斯堡的时候可以体验，就是特拉普上校还玛利亚他们的孙女儿每年的夏天会来萨尔斯堡表演，也是一个音乐家，对，每年时间可能不一样，今年应该是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萨尔斯堡表演。所以如果大家想追寻音乐之声的足迹的话，有很多的方式，这可能是最直接的，因为跟 他表演的是在电影里面见到的桥段吗？ 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音乐的片段。 Do a di a fe melody， 没错没错，会有。 那 你也可以去表演，我觉得这 我 相当专业， 我可以在幕后边配唱。 对，然后除了刚才我说过的这个米拉贝尔花园和宫殿之外，还有像刚才珊珊提到的洛可可风格，在城市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洛可可风格的建筑，就是也是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就是玛丽亚和上校翩翩起舞，在阳台上翩翩起舞的那个非常有意思场景，就是我们叫猎宫，我们现在分成猎宫，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宫殿。 是这个吗？ 它曾经不是，这是平安夜小教堂。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宫殿，它曾经也是大主教的一个官邸，然后现在对，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图片， 因为有水嘛， 前面有湖，对，因为当时这个场景呢是作为音乐之声玛丽亚和上校他们官邸所在的一个拍摄地。大家可以有没有印象，就是玛丽亚穿着窗帘做的衣服带着孩子们在他们前面的那个湖上荡舟，就是在这儿拍的，也是 也有一段歌是在这儿唱的。 对，你唱一遍吗？ 我唱了好几遍了。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一些片段都体现了当地的风情，比如说扯线木偶， 是 当地的一个手工的一个艺术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也现在可以在萨尔斯堡木偶剧院也可以欣赏木偶表演的音乐之声， 这个应该就是 里面 一家人他们的木偶形象。 没错，然后简单提一下这个萨尔斯堡木偶剧院，它其实是欧洲最古老而且是最受欢迎的木偶剧院之一，它现在已经有105岁的年龄， 高寿了， 而且在2016年的时候真的是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的不容易。而且这个它是一个家族传承下来的，现在这个家族的传人老太太已经快100岁了，仍然在每天来表演这个木偶剧，就是一生老奶奶没有结婚，然后把一生献给这个木偶剧，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精神。而且他们所有的这个木偶剧的表演的曲目都是莫扎特的歌剧或者莎士比亚的歌剧，然后包括有音乐之声的表演，而且他所有的这种背景音乐都是比如柏林爱乐乐团或者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这种原声大碟，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对孩子的一个演出，也是老少皆宜的一个演出。所以如果要是有机会来萨尔斯堡的话，特别是带着孩子来的这种家庭，可以去体验一下木偶剧院的一个表演， 感受一下文化。 对，扯线木偶其实是西方一个很多国家都会有的，但是每个国家有不同自己特色文化的一个木偶剧的一个演出形式。 是是是， 是小朋友喜欢的，比如说在很多节日都会有在这个广场上公开的场合，露天的会搭出一个小舞台，组织孩子们在那儿看看戏，然后父母突然就解放了，可以喝杯酒了。是不是？ 对， 市政 府太多。 对，市政府还经常会说，哎，孩子们咱们组织在一会儿看看戏吧，家长们就觉得哎呦太好了， 社会就是社会费用我们愿意交，帮我们带孩子。 其实欧洲包括奥地利萨尔茨堡非常安全的一个城市，就是大家家长们不用担心孩子们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很平和， 非常平和，对。 所以这个城市景观带给我们的是，首先是电影《音乐之声》的回忆哈，然后我们刚才聊到了米拉贝尔花园，然后聊到了木偶剧院，然后嘛还有什么其他的场景大家是有可能。 还有一个比如说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景观之一，就是海尔布伦宫殿和花园，珊珊可以找一下图片。它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或者是想一下，在电影中大女儿就是特拉普上校大女儿 Lisa 和邮差约会的那个凉亭，现在是放置在海尔布伦的花园里面。对， 只有这个了，这肯定不是。 看看 这个是吗？ 不是，这没关系，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有一个就是喷水游戏的那个图片。因为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景观呢？因为它是非常有意思。这个海尔布伦宫殿它曾经也是大主教的夏宫，然后它宽阔的其实意大利风格的这个花园里面呢设有很多喷水游戏。刚才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前程我们还在聊这个景点，都是我们俩非常喜欢的，特别是夏天，因为它呢是充分运用了这个海尔布伦山脚下的水资源，因为海尔布伦它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然后400年前大主教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他用水的动力，然后在整个园子里面建了很多这种暗器，可以说暗射的喷水游戏。对，因为平时看如果就是你不知道开关在哪儿的话，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些装饰，或者是在灌木丛中，或者就是一个石桌石椅，但是其实他们都是有暗中有这种玄机的。 对，你走到那儿会喷出水来。 对对对，就是你不知道的话可能你就觉得是一个装饰，但是大主教当时很淘气，他当时这个园子也是为了请客人来，然后不光是让客人去娱乐，也是他娱乐客人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突然大主教心情很高兴的时候，他知道机关在哪儿，然后突然客人就觉得浑身湿透了，就好像淋浴了一样，都不知道从哪儿喷出来的水，就这种感觉， 恶搞一下。 所以其实夏天是非常好带孩子去的一个景观。对， 萨尔茨堡很多景观刚才冯威提到了好几处，我们这儿有个视频，我相信里边都会有一些场景的表现的。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有一个感官的认识。 对，现在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萨尔茨堡的城市美景。还是没有点出来。 没关系，希望大家能亲自来萨尔茨堡体验一下。 OK， 现在好了。这 最后这几声炮响哈，是放出的礼花的声音，烟火的声音。 对，也是每年我们就是新年的时候，在萨尔茨堡能看到这种灿烂的烟火。 嗯，最后其实很多朋友刚刚在网上有问，就我去萨尔茨堡玩，很多的地方啊，去博物馆啊、莫沙特故居啊，都要买门票，有没有优惠的形式？怎么能淘实惠的办法？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我们有一个城市卡，分一天、两天、三天的一个城市卡，它包含所有的城市的景观的门票，还有包括公共交通的门票，这车票，所以其实买这个卡就基本上不用买任何的就是景点的票，而且它其实很实惠，大家不用担心它很贵。通常是从28欧元到43欧元，也就是我们200块钱到300块钱人民币， 全含是吧？ 全部都含。 含交通这事儿特别的，因为在欧洲交通挺贵的呢。 对，交通，然后其实很多城市只是含交通，像维也纳什么，但是萨尔茨堡是所有的景点，一共31个景点的门票。 哦，景点加公共交通， 包括公共交通，所以非常实惠。 您逗留三天左右的话，买一个城市卡， 没错， 就省不少钱。 所有全包了，除了吃住。就不用花钱了， 嗯， 对，很方便。 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艺术盛宴，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图片，就是曾经很多的音乐家，比如说现在看到的郎朗，还有像我们刚刚提的卡拉扬组，就是发起的吧，这些艺术周还有艺术节贯穿萨尔茨堡全年，大家如果到那儿旅游都会有机会到享受到艺术上的盛宴。 没错， 没错。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艺术节里面的文化，主要是跟大家聊聊萨尔茨堡艺术节上演的乐享艺术大餐。再次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萨尔茨堡艺术节艺术推广人钱程以及萨尔茨堡旅游局的冯威。我是苗 山。 好，我是苗山，这里是玩转市集，我们每个周日和大家准时相约。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十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